你猜怎么听？你猜怎么听？简单一 看谁叫 的 响， 看谁叫的响了嘛？ 过秤，你过秤腰吧？ 这他不是没说过秤吗？ 啊， 就拿眼睛看谁大不就得了吗？ 大的准好吗？ 大的准好， 看那大的三眼的， 啊，三眼的那就不要了，就是母的雌的，三眼大扎枪的没用啊。就你看谁大就行啊，逮蛐蛐 大怎么样？他们也不告诉你他年龄，你怎么看出谁的？ 不是啊， 看块头不是看岁数。 你年龄都是一样的。 看这蛐一壳子，好，行行，谢谢，退休的蛐蛐。 年龄都是一样的，这活不过一年嘛？ 哦，对， 百日虫嘛，对吧？ 应该还看谁活泼吧？ 对，看谁性格好。 来， 蛐蛐乐一个，哎，你乐的不错，来，跟我走。这好蛐蛐， 你一看这个。 可是我以前看过一个，咱们也学过那个醋汁什么的那个。 啊，醋汁啊。 那他好像讲的是一小蛐蛐，但是特别能咬。 那不是逮的小蛐蛐，那是化身成小蛐蛐。不是那孩子死了，逮谁咬谁？ 还是个要看个。 就你看咱们这个 拳击 比赛，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对啊，蛐蛐这个秋虫是只看打架的，冬虫还是揣怀里听声。跟什么幽呼噜啊。 那你说这冬虫你怎么能知道？ 冬 虫 听啊。 那它不叫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得捅它是 吧？ 不是有那探子，有那探子，你可以让它那个什么 刺激 它脑门，它就叫了。真讲究玩的不是这么弄，人都自己培养，没开窍的时候就先收了。 人家还小呢 啊，对，等然后自己 慢慢教它唱。 哎，对，你这先识谱子，这叫五线谱，这叫简谱，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说了这么多花鸟鱼虫，我想问问杨元，你怎么从来没想养个鹦鹉啊，或者聊歌呀？ 鹦鹉是 这样， 因为它平时啊就太能说了。 咱们现在能养的鹦鹉就那么几种，是 能说的，是不是？ 非保护动物。 虎皮鹦鹉，比如说。 虎皮鹦鹉是。还有一种什么绿鹦鹉，还是什么像什么亚马逊啊？ 哦，鹦鹉都被保护了。 那你没想到说养两只，然后教他们说 聊歌不是？ 聊歌不是？ 可以教他们说话呀。 啊， 你又这么有文化，你可以教他洗洗小花脸。 我鸟没学过，别学做盆了。 那我这鸟不就全脏口了吗？ 不会脏啊。 这你就天天教他喊张别国。 嗨，但是那学说话，包括这个，我觉得这百灵那个十三套啊。太麻烦了，我原来训过黄鸟，都不是像过去那人那样说一个鸟跟另一个鸟学，现在有放录音，是吧？放那个红子的那个音儿， 他 不学呀，那怎么办呢？ 罚鸟站， 鸟就一直站着， 罚鸟塔， 我已经把笼子里那椅子给撤下去了，他还是站着。就没辙。其实这个鸟啊，它其实你现在想想，它是有一个训练的时机的问题。因为这个鸟为什么它要学叫唤、学说话什么等等的呢？它是一个求偶的心态。这个是动物求偶的时候一种，有的那毛色漂亮，这个能吸引异性；有的是这个掌握技能，它这个学说话、学其他声音啊，就属于掌握技能。 对，这鸟会炒菜。 对，这就你看这。就加分，所以呢，你这个其实你在春天的时候训它是最好 哦，容易学了。 或者说秋天刚逮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求偶技能。包括说这个虫鸣，虫子叫，它为什么叫？它也是一种求偶。 对，这鸟学虫鸣 也可以，真是可以。 这虫子呢，学鸟叫。 原来我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养那个百灵会学门铃， 嘿， 人 家听得多了，他们家也是老来人 啊。是高元培先生不是有一个这个鸟说话的这么一个段相声吗？ 对，人鸟之间， 胖墩儿， 胖墩儿， 八哥，哦，对，八哥会学人说话，特别的聪明。胖墩儿，亲。 他也会说了，是不是 说出来了？ 觉得那个看玩意儿那个挺有意思。 什么看玩意儿啊？ 就刚才我说那梧桐能打蛋的那个 啊， 我想让他练成那打蛋的那个，没练成，忒麻烦了。 为什么呢？你就天天就教他练呗。 哎呦，你怎么教呢？你先得培养他落件，抓那杠 啊，那个 那棍 不是他自己首先就能抓得上。 你先得练 战术，上不都这么一下就抓着了吗？ 就落那个件，反正你得练。 对，他不一定落哪儿呢。 对，然后呢，落那儿之后，你得兜里揣点草籽儿，一扔，他那个嘴就啪这么一叼，练差不多了，你再练那球，然后再让他回来，可麻烦了。 在我们家待了那么一个礼拜啊，给我折腾的呀。 嗯， 结果你都会了。 对，一针不丢 啊！你特别是飞盘，我跟你说，我现在看飞盘，我兴奋， 也能窜起来。 哎，但是我没练成。但是那年我在石海，我见上了一德哥， 嗯， 骑自行车，弄着两只骨头，到这个石海人多的地方， 嗯， 这个他不打蛋儿，叼钱儿， 嗯， 一块钱钢镚儿， 嗯， 往天上一扔，哎，这鸟啪就。 叼 回来， 收自己的翅膀里。翅膀， 翅膀， 这 鸟回头，鸟回头存车好用啊。 就搁那大哥有一那个铁皮罐里头。 哦，那训练的不错呀。 训练的特别好啊，看的人也多呀。 都扔一块钱， 就到边上小卖部换一块钱去。 哦， 啊，我觉得那哎，这一个人都玩一个还不过瘾，得玩个俩仨的， 嗯， 是吧？ 就跟那个过年卧凤桥打那个金钱眼 一 样， 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接我一块扔，哇！鸟说你们也把我累死。 花鸟鱼虫也不好养， 嗯， 你要说我就为了过新鲜瘾，我养一个，其实那倒是简单，钱不是说花多少， 嗯， 关键就是说你养不下来。 对， 养花啊，难得不死，养鸟不会交钱。 所以呀，人家王大磊彻底想开。 大磊，那你养点什么呀？ 我还是养我自己吧。 天下万物都如是，女朋友也不用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驴，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王磊、杨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乐七十二变， 好 了， 白天晚上 该睡了， 您让我再看会儿，正到关键时刻， 你就给我在这儿 什么呀， 就您看不懂您就别问， 作业写完了吗？ 我都毕业好些年了，您说什么作业？ 别老贪玩，这么晚了不睡觉，明天咱们起来学老师都翻这份素质饭。 您回屋歇着， 我先睡了。 早就该睡，没看见刚才那一下吧？怎么拍的？哟，哦，对对，点穴。 说好的两忘江湖，为何又重出江湖呢？ 这什么？ 哎呀， 什么就开始了？哎， 你还不了解我的功力，我最厉害的功夫就是隔空点穴。 像是个喜悦。哦，摘掉心了，没点上扎着了，不能动。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说这新的有新的好处，老的有老的好处，这老电影就这点做得好。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头霸业谈笑中，不生人生一场醉。 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尘世如潮人如水， 我还刷刷刷呀， 只看江湖几人回， 刷刷刷刷刷刷刷。 这个网剧还应该多投入点，再制作的精良一点就更好。 排山倒海， 悟空终于把妖怪打倒了， 我睡觉了。 武林高手谁不会几招点穴？请看一串鞭，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一种硬功，一扬指，大力断是武功绝学。 这我倒是知道， 着指之处分毫不差。 哈哈哈哈！ 七十二手错骨分金手，淮阳派绝技，空手劲招，暗点三十六处大穴。 哈哈哈哈！ 揉打腾踢弹扫，变化无穷，虚实莫测。 这我是播哪台了？ 七休指。 哎呦，关不了了。 七休指，奇毒无比的指功，三十六手擒拿点穴术。这真是三十六式变化神奇。 睡觉吧。 点穴掌， 关了吧。 反手刀， 哎，关了。哪天我要练会了这些功夫，嘿，谁敢欺负我点谁，先点老板，再点我喜欢的女神。嗯，咱据说这点穴得俩手指头齐才行呢，我先没事自己戳手指头。哎呦，起晚了，该上班了。哎呦，奶奶，我上班了。 哎，等会儿等会儿 啊， 作业写了吗？带书包了吗？ 哎，行了行了，您那保姆照顾好您。我奶奶病越来越厉害了。哎，葵花， 刚子来了。 啊，来来来来， 干嘛呢？什么？ 说什么呢？什么葵花什么呀？ 没没没， 瓜子啊， 干活了，干活干活。 你喜欢那姑娘叫葵花？ 妈呀，脸盘子够大的。 这岁数够大的，行了，别开玩笑呢。这，哎，别打了，别打了，干活干活。 我记得你老那会儿念叨金葵花，金葵花。 你说这理财产品吧？ 哦，我以为你的名儿呢。 谁叫这名金葵花？你有没有常识？ 最近忙活什么呢？ 干，太高深了，你不理解。听说过点穴手吗？ 我听说过呀，小穴位大作用啊。 哎，都 什么四白穴、太阳穴、足三里？ 行。穴位知道吗？点穴功。 哦，那我知道。你比如说啪， 哎， 就这一下是不是就算穴位了？ 别瞎点啊，我告诉你说，这不知道能点出人命来。 哎，我看那武打片里边就肩膀这啪啪两下就死穴。

你不是说你健身去吗？赶紧跑这儿，你看小姑娘打拳来了，你在这儿待着，你给我回家去。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长相不够迷人，枉费我很勤奋，欣赏和诚恳，怎么美丽人生只给美丽的人？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赚钱太慢吞吞，这种惨案三不五时就发生，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 无论如何要见人， 让勇敢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 也许他们 如牵牛花的男人， 牵牛花般的女人， 因为才闻得到芳香灵魂。哎呦啦啦耶， 哎呦， 哎呀，我说不来这玩吧，这都干嘛呢？ 不懂啊，年轻人玩的就是这个刺激。 你看人家是忽悠半天，嚷嚷你 怎么样？上吧，勇敢者的游戏。 哎呀，别说这么多，有本事就买票。 票我这都、哎、都 有人激别人，别人上，自己上不上？自己上不上？ 谁不上？谁不上？嘿，谁就那个 买票啊，三张啊，说好了。 买好了，走吧。 走。 要不然我给你们两人其中一个人玩两次的机会。 不要，你走吧，这人生就这么一回，怕什么呀？ 啊？ 你还想玩第二回？ 不是，我说人生就这么一回，就在这儿就交代了。 没有，我说就玩这么一回，你怕什么？ 怎么玩这么一回，他的意思。 哎， 你带着手机呢，还带这么多零碎，你先没先寄存个地方？ 哎，对，我先办寄存，你们俩先玩。 来吧，哥，别客气。 当然了，太快了，说不定你还没来及啊，就完事儿。 怎么胆这么小啊？不能够吧？我认识那金小柱，那是 你想那句，你想那古人说那句话，啊，小柱， 古人说哪句啊？ 人生自古谁无死？ 啊？ 刘曲丹青，赵汉卿 丹青， 丹青， 是够丹青的。哎呦喂， 没事，你别抓胸口，这没用。 对，没事，人有保障。 我明白这意思了。 来，咱们 得了， 有我们俩保着你呢。 你说这次到四川来，是不是咱们这也没怎么花费，是吧？一路上 就指着到这儿来花一次，一路上白吃白喝，就是花一回钱票这儿。 住一星级宾馆是吧？吃咱们就吃四川凉面。咱们也好 一 星花费他一次嘛， 太差点了。 打车店 来吧，指着他咱们就算过节了。 啊，我指着跳伞过节。 跳伞节 得了。 来珊珊， 你看后边有人上来了，你也下不去了。 得了，还是单行线 啊，我们马上要开了。 三二一开始。 怎么是充电的？这 有马蜂， 快快起来起来， 狗高牙， 这往上骑怎么有人张上啊？ 恐高呗。 哦， 下蛋了， 我也纳闷， 这是到顶点了，知道吧？这个齿轮到那儿打不下来了， 要崩了是吧？ 马上就要松了，松这轮咱们就几乎就下去了。不是，怎么停在这儿了啊？同志们，这么高，好家伙，你往下看，加油！ 哎呦！ 这就是个过程，停在这儿，然后唰就下去。 他停一会儿什么意思？营造一个紧张的气氛， 营造， 对，营就萦绕的。 看底下那大妈帮你拿手机那个吗？冲您招手呢。 干嘛要走啊？ 他什么时候把手机托付给大妈的？刚才没有这个过程啊。 好像在说拜拜。 拿你手机跑了。 哎，马上就下去，你该追还是追上去？大妈跑不快。 这小柱也是所托非人。不认识就把手机给人家， 还有那相机，你看没有？哎，那大叔也冲你摆手呢， 还拖俩人。小柱，先捡值钱再追，俩人不是一方向跑的。 好，准备着，哎呦，要动了， 哎，怎么还？ 不是，这可能是这跳伞啊，那伞肚子饿了。 不是，咱这干嘛呢？这停半天了，可。哎，我有点不适应啊，这老这么高，我这你说这来一下还行啊，老这么悬时间长了，我这一会儿控出血来。 够了啊，看旁边人都什么样了。